一个系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复白，喂，其实我哋好多节目都系我拍佢死啦，记唔记得？ 系啊，我迟啲网红嚟噶。喂，各位大家好。 系啦，佢系我三哥，我系大肥。咁咧，我哋咧就分两转嘅，咁咧就定咗咧就星期日，即系今日两，我哋而家做都系星期日嚟嘅，咁啊系下个礼拜日出噶啦，因为之前录咗四节，咁咧就都多谢大家啦，因为过咗400万秒啦，我都谂唔到，寻晚。啊！翻屋企，今朝瞓醒，一日多60000秒，嘿，真系黐线咁大仔未谂过，哇！点嚟噶？啲人点嚟噶？点嚟噶？咁诶，都系咁噶啦。希望今个月真系能够破多100万啦。咁诶， 我谂住瞓醒搞60000秒啊，大佬。 咁希望有一日系咁啦，因为因为咧原做有段时间我冇心机做啊，啊，因为做来做都系自己，同埋咧自己又忙，个脑死实实啊。唔知讲乜嘢，咁其实好想讲大陆同埋四周围嘅经济咁，即系东南亚经济啦，美国唔识啊，冇去过，咁啊睇下我啲睇法，咁但系咧就系希望啦，因为多咗我三哥帮手，就我哋做翻啲啦。我哋嘅新节目叫三教九流，本身咧就是、一个咧，我哋诚邀佢出现嘅嘉宾或者系常任主持嘅，但系因为我一邀请佢之后咧，佢就成晚瞓唔着，佢唔知讲乜嘢，讲乜嘢好，讲咩好，其实唔使咁大压力嘅。我哋只系讲我哋识嘅嘢嘅啫，唔识嘅嘢咪唔讲咯。 系啊，做到5集咪5集，做到10集咪10集咯，又冇打合同嘅。 系啊，我哋又唔系话哎呀，我要做我哋一阵间韩剧啊16集标准系嘛，日剧啊标准11集，美剧咪标准13集，香港啊20集，大陆就唔知60集、70集，我哋冇噶。最紧要觉得做得过瘾， 系啊，做得舒服， 做得舒服，大家吹下水。嗱，我今日上次做了4节嘅，今日星期日啊，同埋星期三出，咁啊以后咧中港车司机我哋可以预录啊，所以今日已经系录埋再下个礼拜噶啦。咁我哋因为唔系时事性嘅嘢啊，我其实咧做咗2年，自己做老细，唔系打工老细啊，打我大老公讲明，唉，唔系一阵听到仇家，突然间抄翻出嚟斩我，斩我大佬啦，唔系呢个啊，仲有一个真正揸大陆车系揸咗4个月。真系嘅，打工4个月，跟住咧就跟我大佬做，咁啊揸咗个年纪啦，跟住好，其实都因为教骑师上落，我真系负责做接生意嗰个，所以点解咧？其实我真系唔够资格噶，所以拉我三哥讲，我哋讲讲嗱，我哋系新手上路，咁你又试下新手上路，我哋年代唔同，新手上路正常咁嗌住机冇问题嘅，但系我做嘅时候咧，一重上。几家伙一家伙都咧，我见到啲司机好紧张，好怕写错字，对住即系条思路，我唔知道你嗰阵时候上来已经有思路啦，应该 系啊系啊系啊， 望住条思路，千祈写唔好错，个个司机隔篱讲，千祈唔好写错，好紧张，冇嘢紧张得过。重伤。 如果嗰条思路错咗咧，个 number 错咗，你填错咗，你去缉私科啊！好麻烦噶，搞你嗰啲货完全中到啦，就系、是、你嗰条烂铁咧，就搞到你一头烟嘅。以前我哋初初上路嘅时候咧，沙湾啦、布吉啦、西乡啦，嗰啲仲白芒 啊，白芒 仲有海关嘅二线关， 即系二线仲系深圳。 讲起就好好笑啊！我初初上路，公司就3架车。2架车行文锦道，一架黄冈，我揸住黄冈嗰架，咁边个带你上啊？有冇对讲机？冇。咁我话老板冇对讲机点上啊？佢话佢上嘅时候都冇对讲机，我今日上咯，你都乜都搞掂晒啦，签晒证啦，各样搞掂晒，咪上咯。由过关开始，不停跳落地啊！ 问人， 问人点样过？点样做？点样过？点样做？咁我嗰个老细唯一帮我系咩呢？在个司机簿同埋张司机纸写住吉车， 即系空车上。 系啊，第一转系空车上嘅。 嗱，我哋讲讲啊。有啲唔系中港车司机嚟嘅，中港车司机知我哋搞紧乜嘢啦。嗰阵时上路，黄冈口岸就系黄冈口岸，文锦道就系文锦道，沙头角就系沙头角，系唔可以一架车行两边嘅。吓，唔同而家，所以咧讲清楚先，黄冈就大口岸桥，咁啊上路，咁封关咧， 唔系封关咪还封关台咯。我哋嗰阵时咧就唔使封关嘅，就自己走去落马洲咩港铁车场啊、九记啊咁样咧，就买条铁片嘅丝路，就自己封咗，自己写咗喺张司机纸同埋司机簿咧，就跟住搵支荧光笔画咗佢。咁啊，即系啲荧光笔咧就冚住你嗰、那个字，其实睇得好清楚噶。你嗰写嗰啲字系好清楚，清清楚楚。但系你画咗佢之后咧，你就唔改得。咁到去到海关咧，佢都唔理你噶。你咪嗰啲二线海关咧，有阵时叫你剪，有阵时啊唔使剪就走噶。去到工厂同而家都一样嘅。咁你就而家嗰啲譬如你封关过去。去嗰啲黄埔海关啊，黄埔海关即系东莞啦、啊，广州上面嘅新塘海关啊，嗰啲诸如此类啦吓，咁啊嗰啲冚唪唥都系威亚斯佬嚟嘅，嗰啲就系海关俾你嘅，就另外一样嘢嚟嘅。 即系深圳 啊，深圳自己都信唔过自己，所以咧就自己有条黄江封，自己封关就上去沙湾啊、布吉海关、 板田嗰啲， 系啊。初就系咁样嘅，咁去到唔识上嘅，人哋话俾你听，嚟出场口系转右啦，跟住点样去咧？最咩布 心啦，最排 布心路一路咁去啦。咁我第一次就行啱咗，就追住沙湾水库系咁抌抌抌咁去咗。嘿，今日做完啦，第二日去又唔啱咯。追下行错咗，咁啊真系布今日叫布吉油站，咪布心油站咧，布心路嗰度好似叫做架车有嘅，即系入油。问嗰架车，喂，我想去沙湾点样去啊？咧，你就喺呢度呢条天桥转上去布吉，你系由布吉去都去到啊！哎，咁啊得啦，又嘣嘣测咁又去到，咁啊初嗰阵时就系咁样做。到后尾做到啊，老板，你唔俾部对讲机，我冇得做噶。因为你整下话去咩淡水啦，整下又话唔知去边，我头痛噶，真系去唔掂噶。 因为冇 GPS， 同埋咧嗰阵时咧就其实冇可能咧，即系如果你呢个老细唔打啦，佢讲冇对讲机会死人，因为点解咧？即系万方之地，即系唔系话而家你哋点样大陆啲文明嗰啲人，啲人闹我哋话，你哋啲人咧见亲啲低端人口啊，我哋啊写啲咁嘅嘢嚟，我话大佬有而家有几高档啊？吓、啊，即系唔系睇小佢啦？我喺上高识咁多人，咩人都有几高档啊？你个身份唔代表你系高级，你个思想啊嘛。 仲有啊，去到尤其是跑东线啊，惠州淡水你一过咗平山嗰个收费亭咧，就去咗万方世界噶啦。 系啦，淡水港。 淡水系啦，你就去咗万方世界噶啦。嗰啲叫做手扶仔。卜卜卜卜卜卜卜咁样好慢嗰啲咧，嗰啲拖拉机咁嘅款嗰啲咧， 其实就系喺农村嗰度我嚟耕田用啊。 喂，你唔好爬佢头喎，你爬佢头吓亲佢，吓亲佢交警会追你。佢嗰个揸农夫车嗰个冇话你啊，但系交警后面睇到你做咩爬佢头啊？咁你话佢行几多公里？ 五公里持续。 咁你就死啦。咁你就惨啦！咁佢咁有啲咧都几好嘅，佢卜卜下咧，佢拧下，哎呀，你后边啊，佢洗埋一边，咁你咁样过佢咧就冇事，咁样唔荒唐。咁啊，试过一次走去百花，即系惠东啊， 系， 咁啊走去卸货啦，即系装货啊，装嗰啲咁样嘅塑胶玩具，咁细粒嗰啲咁嘅恐龙啊，即系嗰啲咧吓，哇，都唔知几多十万个啊，成只四廿尺柜，咁啊翻嚟咯。咁啊，个淡水收费亭啦，一个收费亭系俾人截住，住埋一边。咩事啊 Sir？ 我又冇行快先，冇成。喂，你架车邋遢，唔系啩？你睇你块玻璃几多尘？喂，嗰啲尘系我哋伟大嘅祖国噶、啊，你唔系话？系啊，你唔干净啊！我而家就系差你话攞个证出嚟，咁啊好得意嘅。我都唔知道部警车摆喺边，我就见到佢张台摆喺边嘅啫。摆张写字台喺度，诶，冇咁多嘢啊！开张发票俾你攞三嚿水摆低走。 其实佢系咪公安都唔知 道，系 冇错，呢个 一定系公安，因为佢哋嗰啲着晒嗰啲制服喺正个收费亭嗰度嘅。 一定是公安嚟嘅。 我又其实唔系好信。 佢话如果你啊咁啊系，咁你话啦老实实啦，佢收咗你嘅驾驶证，我都唔知何年何月先翻去，都唔知揾边个攞翻个驾驶证。佢俾个代理证，你啊头都痕埋。咁啊，好啦，系三嚿啊，数三嚿水，佢整张发票俾你，咪走咯。嗰张都唔系发票嚟噶，系咪啊？嗰啲叫咩啊？ 收条 啊，收据啊。 收条， 唉，咁啊三嚿噶啦， 边度发票？ 唔怪之佢哋咁有钱。 佢摆喺度系啊，摆喺度就收你钱。嗰、那个系唔系公安？我真系唔敢讲，周街都有呢啲衫卖嘅。屌你，仲有啊！我哋可能分唔出，佢保安又呢啲衫啊，分分钟嗰个商场唔知做乜嘢嘅又系嗰套衫，一捻样吓、啊。何况嗰阵时嗰啲衫仲系好 Q 老到，唔系好似而家咁啊，抄晒香港啊， 又炸衣 啊，又炸。嗰阵时系一件。唉，中山装都不如嘅衫嘅啫嘛，仲有呢度有两个袋咁样，啊惊死人哋唔知道，啊绿色嘅，啊枪又冇把，枪都冇嘅。 冇，佢嗰个社会好过瘾噶，我哋譬如去广州咁啊，即系讲起洗车，去广州咁，喺黄埔嗰度突然间你啲火车啊巴士全部要挨油嘅，点解啊？佢入面整咗条，整咗好多条槽，即系咁样嗰啲转嗰啲刷咁样咧。咁啊，30蚊一架车，你俾30蚊佢，你就喺度经过，咁啊就叫同你洗下架车，刷下佢，咁你入得广州市啦。真系同拦路打劫就冇分别。 咁、哦、你话嗰啲我哋见嗰啲低端人口，唔通嗰啲高档嘅唔系咁啊？何况嗰阵时高档低端，即系唔系话回应个网友，系点样分啊？你个社会系咁嗱。再几分钟啊，讲新手上路，我亦都讲啦。大陆嗰啲咁嘅公安唔系屌柒佢到今时今日，除咗上电视嘅啫，佢截住你架车啊，佢停喺你前面啊，冚家铲你落嚟啊，屌你老味，夹走来，阿 Sir 我做咩事啊？你香港犯事啊？佢截停你啊，你坐架车，跟住佢。个交警啊，香港嘅警察跳落嚟啊，系啊，攞个车牌嚟啊，你头先咁，系咪调捻转嘅？ 系啊，香港唔使落车噶。 大陆嗰、那个佢坐喺度，话遮扑街，你落去揾阿 Sir 咩事啊？心知肚明啦，你咁咪咁啊？仲有咩啊？喂，大佬啊，咁你公务员嚟噶，啊文明之师有几高档啊？唔系得罪讲佢， 系高档啦，佢坐喺度仲高档。你落地喎，哎，真 系啊！佢哋系官，我哋人民嘅公仆，暂时都仲系吓，即系对于交警上路真系千奇百怪嘅。我你话头蛮荒之地，点解蛮荒之地？ 系 我好怕惠州嘅， 我哋去， 我99年去我都好惊。 总言之，一听到话去行东线咧，你就有晒心理准备。 所谓东线喺边度啊？ 咪惠州啊、惠阳啊嗰度开始咯，啊、你一诶 散诶陆丰散尾， 诶嗰啲地方啊更顶瘾啊，真系离晒谱啊！跑汕头，我都跑过下，识得班汕头帮，真系其实咧就冇事发生咧，就好开心嘅，有倾有讲，你会睇到我哋系中港司机嘅团结，真系嗰啲中港司机团结咧。就完完全全咧，就睇汕头帮嗰班人，真系完完全全就系睇到嗰啲团结法，挨住对讲机，因为嗰啲就大陆嗰阵时啲车好慢噶，我哋拖头好快，夜晚黑一定系夜晚黑， 性能唔同 啊，架架孭住几十吨都好啦，一挨住机成条火龙咁，你真系离远自己睇到噶，前面一浸车，我哋呢度一浸，但系。你离远见到前面嗰阵车咧喺度爬紧头，嗰啲中港车嚟，佢哋已经沉沉咁去紧噶，一架车爬头就顶住对面先， 等你入。 后面咧就全部一条火龙咁样着晒灯啊嘛，咁样嚟，跟住入啦，咁啊呢架喺翻尾咯，咁啊入翻去。跟住前面再嚟啦，咁啊头车又走出去，后面嗰扎又嚟，啊真系冇得顶，包括埋一齐去打交，同啲大陆、同啲内地嗰啲司机啊。嗰啲啊嘈啊，冇人打拳头交噶，你几恐怖工都系假噶，哇乜架撑都可以，你未冇见过，真系阿边个啊？ 周星驰 啊，周星驰嗰度嗰啲 好合理，我收你咗，我有个轻身度，我有把士巴拿跌落嚟，好合理嘅， 真系乜嘢都有啊！你唔好话开山刀啊，乜都有噶。 即系我上路嘅时候咧，我永远有啲嗰啲叫做美国嗰啲咁嘅电筒啊。 系成条啤出嚟黑 黑色嗰啲啊， 几百蚊支，实有支要摆到。其实有几多落车啫吓、啊？但系冇呢支嘢，即系你唔觉得安全？我咁大个仔就去过山头两次，去惠东咧，我谂都一世人都去过三五十次。因为嗰阵时候有间做嗰啲沙煲冷餐啲厂，早唔知你去到嗰度言语唔通，你搞唔掂。根本上咧，即系等于其实而家我哋讲紧嘅环境，即系等于我哋中国人去捻到外国，唔到你唔团结，人哋讲英文嘅，有咩事我哋唔系互相帮手咧，我哋搞唔掂。外国嘅黑社会都系咁样嚟，唔系点啫？你就系、是、你人嚟到，人哋嗰堆人咁大堆包住你嗰啲，即系包住香港佬，你有几多人啊？ 好，下一节啦，喂， 系啊，下一节啦。